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 哎，首先呢，这个今天礼拜三了， 嗯， 对吧？ 小周末 、啊、哈哈。哎，你说这一周这其实上不了两天班老觉得是周末，对吧？ 不是，是老觉得一说别的事儿没这么积极，一说哎周三小周末。 谁说的谁说的、嗯、今儿中午食堂吃包子。 今天早上吃的什么？ 今儿早上去饭一般，就不跟大家炫耀了。 真的？ 对， 看你吃的满嘴流油，还说饭一般、 哎、你不知道这是以前过去老规矩老讲究， 拿猪油抹抹再出 门，不能是不是得 炫富。 今儿早上五花肉加肘子啊。首先还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天气啊，来说说这个白天呢是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25%，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3级见4级啊，最低气温呢是10度，相对湿度70%，尾号限行4和9。 嗯，这几天的湿度感觉也是挺舒服的、啊、 哎，天气这个比较舒服啊、 嗯、 比较让人感觉哎呀 心里 秋高气爽了。 心里舒服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心里舒服。 其实今天跟大家要聊一个话题，就说如果你被人说是哎你真的是适合结婚的那种类型， 嗯， 内心是什么样的感觉？ 感觉我估计也就两种吧，就是高兴不高兴呗、 嗯、 对吧？肯定有 复杂又高兴又不高兴的呢。 哎， 嗯， 这怎么那么多事儿啊，还喜忧参半的哈。一起来聊聊吧啊！就被人说，哎，你这真特别适合结婚。哎，你说这是被异性说还是被同性说？就是说，哎，你就特别适合结婚。 所以这个话题有的聊啊，他分的情况太多 了。哎、对、 嗯， 就是说说你内心的情况吧，真实的，就是有一人跟你说了啊，这你就特别适合结婚那种类型。 嗯， 反正夸你好男人好女人那种呗，对吧？ 对， 踏实稳重， 嗯， 是不是？ 嗯、 啊，赶紧 长得也安全。 啊，我刚刚说我就是那种，幸亏你补了一句，好吧，赶紧把自己想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那么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宁波的一个妈妈呢，是给飞机乘客们发耳塞和糖。为的是什么呢？咱来看看啊，宁波的这个飞西安的一个航班上，因为妈妈呢是在头等舱啊，其他的乘客啊给旅客呢每人都发了一份小礼物，并附卡片，上面内容啊，我是来自这个宁波的，我刚刚1岁半啊，独自呢带我的妈妈，担心我的哭闹会这个会打扰到您，这里呢有耳塞和小糖果，希望能减轻您的困扰。空姐陈女士呢也说，宝宝全程都很乖，但妈妈的举动特让她特别感动。 嗯， 真好，真的， 真的，我觉得做的真的特别好。 你说这样的母爱和教育，以后孩子长大了是不是能不成才吗？ 嗯，是， 是不是？ 对。 干嘛呀？ 没有，还好没有说接下来的话，吓死我了。 什么？你说？ 没有，我是说这个妈妈真的是很细心， 对对， 不管是教育自己孩子还是对待 周围的人， 对，真的都想的事无巨细。你一般的妈妈真想不到，一般妈妈可能给自己孩子带糖，把你嘴堵起来，不要打扰别人。 别嚷嚷什么嚷， 再吃一个糖。 对，但一岁半的时候可能不太好控制吧。 嗯 嗯，哎，好吧，继续来往下关注。我们来看看，你看到这个94岁还敢像这个老爷子一样爱得轰轰烈烈吗？啊。94岁，辽宁人。10年前呢，他在养老院里结识了现在的小女人啊，马忠明。马忠明呢，今年是77岁，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季老爷子呢，也是坚持跟他在一起，说他有这个魅力啊。之前呢，老爷子呢，在这个新年晚会上朗诵情诗示爱。最近呢，他又有了新念头，那就是带着这个小女友啊，自助旅游。老爷子说呢，说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他能把一切这个不利因素变得往好的方向发展，感觉特别浪漫啊。 嗯，真的是， 是不是？ 嗯， 感觉就心里边羡慕。 我真的觉得这样的感情其实是最真实的。 对， 嗯嗯。 之前咱们不是昨天其实还提到那叫《飞越老人院》那部电影吗？ 嗯， 其实当中就有一部分说的就是 爱情， 年纪大的这种爱情，那种爱。 嗯， 然后呢，这而且那种梦想，出去玩的那种梦想嘛。 嗯。继续来看这，暖心啊，狗狗帮主人做保洁，3年间呢是从未间断过。长沙市远达大街一个大型商场的附近，每天清晨呢，人们都会看到一个可爱的狗狗在捡垃圾，帮主人做城市保洁，风雨无阻。 那么据清洁员薛师傅说，狗狗的名字叫虎子，那帮忙捡垃圾的习惯呢已经有三年了，无论严寒酷暑呢会一直的坚持，其实狗狗生病也没有耽误过。 嗯， 那虎子呢是一直陪伴在薛师傅的身边，偶尔呢会跑出去溜溜弯，那几分钟之后就会跑回来，那么虎子呢也是只听薛师傅的指挥，和谐的犹如知心的伴侣。 哎， 嗯， 这是特别好的一个帮手，对吧？ 嗯， 有的时候你会感觉这个小动物啊确实有他们自己特别懂事儿的一面，是不是？ 嗯， 特别让人感动哈。 对， 再来看看开心就好吧。啊，这个男子呢打着雨伞开敞篷跑车啊，江苏呢常州倾盆大雨，一名车主啊是开着保时捷敞篷跑车在路上行驶，车后呢伸出一根长长的钢管，也许呢正是因为这根钢管，司机不得不冒雨前行，打着这个伞开敞篷跑车。有网友说了，难道是车主不知道敞篷怎么关吗？啊，也有网友说了，有钱人的世界我们真不懂啊。嗯， 所以大家就说开心就好嘛， 处处都体现出那种酸劲儿了。 对， 是不是就那种嫉妒啊？哎呀，是不知道怎么关吧你。 不过真的是挺有意思，当看到那个小视频的时候， 嗯，就很搞怪的那么一个感觉。 对啊，就是花花绿绿的嘛， 啊， 两把伞就出现了，然后又是一辆跑车，这真的挺有意思的， 真挺奇怪的。嗯，其实后来你发现，好多就是。真正人家开过这敞篷车的人都说， 嗯， 在就是像这种城市里边不太适合，不太适合。第一个是这个天气啊，这个多变；第二个呢是这个空气不是那么好，闻的都是人尾气味， 所以就总是显得特别刻意。 哎，对，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说你买一个敞篷跑车又不能敞篷，挺别扭的。哎，但是你在海边这感觉就不一样了， 嗯， 吹着海风，对吧？ 对， 然后， 对对对， 空气又好， 嗯， 车辆有没有那么多。 就 特别 适合当时的气氛。 嗨，说的就跟我开过似的。 我真的是有一次停在路边，看到一辆红色跑车，上面有一个男子。 嗯，然后呢？ 然后就感觉特别的，就是他头发也打得特别亮。 嘿。 然后就是感觉 猫王。 然后穿着那个洁白的衬衣，然后就觉得的。 嗯， 就挺好的呀。 对呀， 啊，就挺干净的。但是你从侧面就能看到他车上有一层灰尘呐。 嗯 嗯， 所以说就是挺 细细的那种。 哎，我说心里话啊，我真不是羡慕他们，我可真不是羡慕他们。 啊，哦，我是。 反正就觉得就挺有意思啊。通过这次， 我想有一层灰尘。 我也想淋淋雨什么样，其实。来看看啊，这个中国人的休闲观念异化啊。去旅游是为打卡发朋友圈吗？啊，调查显示了，近一年真正享受带薪休假且时间达标的人仅占17%，忙没心思休闲是最主要的原因了。有人就认为了，说这体现呢出这个中国人啊钱不够、压力大、竞争激烈的生存现状。在高度的这个高强度的社会节奏下呢，一些人呢休闲观念也是在异化。他们不太关注自己旅途中享受了什么，去旅游就是为了发个朋友圈。 哎，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你会发现现在只要你出门，大家都在拍照，从吃的、用的，然后到景色，到互相拍， 对， 到那个自拍神器。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是。但是发不发朋友圈就是两类人了。你发现有些人拿朋友圈每天戳戳戳戳，每天你不干点别的，就这种感觉， 就好像在直播自己 说。哎，对对对，每天戳戳，就你一天会看到，就除了就是他自己做广告以外，啊，还得嘿，每天就感觉就跟这手机这个生活在一块儿似的， 嗯， 啊！而且你说这对，出去到哪儿都得咔嚓咔嚓咔嚓咔嚓记录下来，好像生活都不用体会，只要拿手机记录下来，就算体会过了。 我现在是有一个习惯， 嗯， 就是我也拍， 嗯， 啪啪啪拍好多之后回来再一张一张的删掉，拍的都不好啊。 为的合群儿，不是为了说记录什么。 为了证明我也有手机。 好好好啊！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如果被夸奖你是一个适合结婚的人， 哎， 内心是什么感觉？ 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起来听一首来自飞的《你说》。 单纯。 首来自飞的你说。 嗯，今天一起来互动话题，说说这个，如果说有人说你，哎，你就特别适合结婚的类型，内心是一种什么感受感觉呢？赶紧把自己那种感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其实一说这个话题，好像很多朋友都有共鸣。 对，对，是这样。 是吧？ 啊， 嗯， 就是，但是我发现大家感觉是感觉就不太一样啊。这一看就是异性跟他说的 ，C U U U 他说了，说的就跟我愿意跟你结婚一样。哎呀，就是，其实人家可也不一定是这意思。对吧？就说你，哎，你我感觉你性格各个方面啊，哎呦，就又会这照顾人啊，是不是又踏实？感觉你适合结婚那种类型。没想到，哎，被说了回来。嗯， 哎，还有一位叫妮妮的朋友，大概跟这个 C U U U 是朋友，是吧？ 啊、 哪哪都有你， 哪哪都有你， 哪哪都有你，凑什么热闹？ 就是不乐意了呗，啊。还有一种这个我觉得比较偏激的说法，我在人间他说了，说总感觉不漂亮又老实不作而且会省钱，不好意思花男生钱的丑丑的女生就是适合结婚的。谁是跟你们这么说的呀？谁说的呀？你们这不是骂于淼的吗？ 跟我有什么关系 啊？不是， 跟我有什么关系？ 适合结婚吗？你就 我从来没有被说过适合结婚。 那你这么早结婚？ 我这么，我是被骗了啦。 行不行？咱俩能不能正常说啊？ 对，不要把大家带跑偏了。 对对对 对, 对。 李抽抽说了， 啊、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嗯，肯定说我像个家庭主妇。 哎，也真不一定。我觉得就是能找着一，就人家当说这话，我真的觉得是一种表扬、赞美。 你说完我之后，我说什么都不合适了。 怎么了？ 其实我刚刚是想说啊、 嗯、 喜欢你的人、 嗯、 就找尽一切理由要跟你在一起。 嘿， 即使内心知道你不适合结婚，也要说你适合结婚。 你看看 是吧？ 对，你看看，哎呀，还是人家 被骗了之后啊，就增长了智慧， 有点感觉了，有点感觉了啊。还有这个像儿的也说了，那说明我有车有房还长得帅呀、啊、这男孩的想法了。 嗯， 对吧？ 是了， 刚才一般都是女士的，你看什么家庭主妇啊，对吧？说自己长得不好看的，这、 嗯、 男士有车有房，长得帅， 嗯 啊，对。 你看人家，一直爱分享的宝宝，人家就说的特别好嘛、 嗯， 就说很好啊，就说明很优秀啊。 对呀、 啊，嗯， 是不是？ 别人想跟我结婚啊？ 对呀、 啊， 嗯，但是人家可能就真的是，就是想跟你聊聊这事儿，也没想跟你结婚。对吧？就表达一下，哎，不错啊，这人不错啊，嗯，没说不错就一定喜欢啊。 对，就是喜欢。 哎呀， 没有理由啊。 一般都这么说，估计他有情景的。哎，你真是真的，哎，这人特别好。 嗯， 你真是一个特别好的结婚对象。然后这表扬了之后，肯定后边再加一句， 有个但是呗。 没有但是，还好我不适合结婚。 这又是一种找尽一切理由都不要在一起。 哎，反正这我觉得说人家适合也不说，说实话，我觉得这东西就是一个，就是一种 感觉 赞美人家啊、 嗯， 人家适合结婚。 嗯、 你会发现，就反正我周围啊，有那种就适合结婚的那种男士，平时你看，我们一块玩啊，真的给他介绍这个女朋友的时候，真的，怎么了？ 没事，听你说。 真的就。特别老实，而且坐在一块儿，他就默默的，然后在吃饭。平时的时候也是那种话不是特别多。一块儿吃饭的时候，跟那女孩见面了，然后就会给她布一些菜呀、啊， 嗯， 然后给开个汽水啊， 嗯， 就这样。然后 就暖男 啊，就是那种暖男。然后你就发现就是有点，你说憨吧也不是那种，就是呆呆的那种感觉，然后肉肉乎乎的，我觉得特别适合这两个人就在一块儿， 嗯， 真好。 那现在他们在一起了吗？ 不知道啊。还没后续的这个了解，你不能跟人见完你天天这站人身边怎么样？你们俩也不能在一块再出去吃饭啊？后续慢慢接触，不着急。 哦， 不着急， 不是应该这样啊？我老这样呢， 是吗？ 你们怎么样了？哎呀，好着急啊，好着急！ 你已经到这种地步了，现在 我觉得就大妈呀， 就自己被骗了，你们也甭想好。 来看一碗清愁说了， 嗯， 说我相信爱情， 哎， 可是不相信爱情会发生在我身上。 我觉得这还真是没到时候呢。 对呀、 啊， 一定会发生在你身上。 这东西啊是可遇不可求的， 嗯 啊， 嗯 再说这个其他朋友啊，这个小面他说了，说我27岁半了啊， 还没男朋友呢，已经很惨了，你就不要再骂我了。就是那看来是经常会有人说了，你适合，你适合， 总是说适合，但是又没有人在。 哎，我突然把这个适合结婚和另外一个人，就是另外一个角色，并在一起，你看合适不合适？伴郎伴娘，适合不适合？就是那伴郎，你看，经常一说那个，你给我当伴郎，我都第六次当伴郎了。一看这，哎，这小伙子肯定就特踏实，好多朋友都信任他。你看伴郎是一个自己人生大事当中啊，等于把三分之一责任交给你了，对吧？你一部分这个事情交给你了。你看，比如说像这个整个这婚礼现场啊，早上起接亲，晚上怎么样，全给交给你了，肯定特别信任，一定是特别踏实的小伙子。 对， 而且又必须没结婚。对吧？ 嗯， 是不是？ 对， 你看，就是这种类型了。 哎，我一直有个疑问 啊， 就是我知道，就伴娘肯定事儿特别多，伴郎都要干什么呀？ 我也没结婚，你结婚你问过问我，反正基本上我觉得参加婚礼时候，人家都是比如说伴郎端个开口茶呀，端个这个什么那个高脚杯呀， 嗯， 然后呢就在典礼现就是典礼开始之后，然后收个红包，这先塞自己这儿啊，帮那个新郎拿点什么东西啊，给父爸爸妈妈这搬把椅子呀，也就这些力气活， 事情还是挺 力气活。然后等到敬酒的时候就更麻烦了，端着那个是吧，端着假酒，就端着那水，端着那个酒瓶里灌的水， 嗯， 然后挨桌敬的时候，伴郎不是得端着吗？然后让新郎去倒。反正我觉得这事儿也挺多的。 我最近参加一次婚礼啊，也是四个伴郎，四个伴娘， 嗯，伴郎伴娘团，嗯，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能玩起来的话， 嗯， 气氛到那儿，我觉得人越多越好， 对，没错。 但是如果你没有那么 玩起来 那么有感觉，又玩不起来的话， 就像特别排队，像往前走，像走正步。 然后四个人在台上也特别尴尬呀。 对，基本上大部分就是除了舞台特别大的情况下呀， 嗯， 一般都留一对，就主伴郎、主伴娘，其他就做一陪衬，他们会分工比较明确了就，就这样呢，就帮忙人多，而且看起来上台时候好看呀。是吧？上台之后，尤其是当那个新娘一出来之后，唰，这个现场的那个追光灯一打到身上之后，先出了几对特别漂亮的这个伴郎伴娘，也是一道风景。 啊，对，就是有设计的环节就特别好。 哎， 就怕那种 或者那种，我还真见过，周围哥们儿结婚用那个什么，叫那个就是叫什么来着？那叫什么歌？乱世英雄。 哦， 对，然后几个人咔有设 有气场的， 有设计，戴着墨镜，然后往下夸一扔墨镜什么的，有的，然后还扮演娇的那种，就特别好玩。有的就是出现的搞怪，有的唱丑角，有的唱那个特别帅的 那 种，那 样的特别有意思。 哎，对，就好玩了哈。 嗯， 但是这个也跟年轻人自己的这个想法有关哈。 对， 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哈，UD 他说了，说明我长相一般啊，也很穷啊，还很肥。也非常节省，不会打扮，啊， 老往不好的地方想。 我觉得不一定，真的不一定啊。 对呀，啊，就像咱们刚刚提到的那样，如果能把婚礼的环节设计得特别有意思，一定是两个特别有意思的人。 哎，对，就把自己的这个，其实我觉得两人在一块儿就要把自己的这个状态发挥出来。 对， 对吧？就要自然，装就没有意思了， 嗯， 是不是， 嗯嗯？ 本来就挺嗨的一个人，非要你是婚礼上那个假装一个绅士啊？ 对，好像两个人刚认识的时候不太放得开。 对，慢慢的就会放开了。 对， 就会放得更开。为什么后来会分手呢？ 夏日天啊，说得了吧，我还不想娶人呢啊！ 嗯，哎，你看这种人家回答就很明白， 特别自信啊， 特别自信， 嗯， 啊。再来看看那个。分手之后你还好吗？不知道哪来那么大自信，总觉得你会回来，会突然出现在我身边。嗯 嗯， 这也是就是一提到这种爱情的话题，一提到这个， 嗯， 是吧，合适结婚就想到了另外一个人。 M 说了，他就说的比较细化了，说女生适合结婚呢， 啊， 就是勤俭持家， 嗯， 不妖艳。男生适合结婚是老实人。 这我还真不这么认可。怎么就叫老实人？ 我觉得老实人就是好人呢。 那好人就适合结婚吗？ 就好人不适合结婚吗？ 也适合呀。 啊， 就我觉得就好像没有一个特定的标准，就你要说这个特别肯定说适合结婚的就一定是好人，不适合结婚那就是坏人吗？也不一定吧。 嗯， 对吧？或者说你说这女孩稍微妖艳点，人就不会勤俭持家了吗？ 稍微妖艳点的女生可以找稍微妖艳点的男生嘛。 男生要 妖艳， 哇塞！ 知道有好多男人都妖艳哦。 出去之后先这样，那个你先用眼线笔，我先用，你先用。 因为这件事情分手了的。 哎呀，太气人了哈！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吴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金浩。 大家好，我是于思淼。 哎，今天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说当被人说你是一个特别适合结婚的人，你也会什么样的心情和感受？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一起来关注我们下半时段的资讯，来看看今年呢，这个国庆啊即将到来了。这个国庆呢，日逢四季贺国庆，未来的一百年不再出现了。据广州市的五羊天象馆透露，今年的国庆呢将出现罕见的天文人文的历法现象，就是四季齐唱贺国庆。据了解呢，这一有趣的现象上一次发生的是在1969年，距今呢已经是48年了，下一次在21世纪内不会再出现，在未来的100年中呢也不会再出现了。广东的天文学家呢也是告诉记者说，今年的农历呢是这个鸡年啊，农历呢8月是鸡月，这个10月1日呢是这个干支纪日呢也是鸡日啊，这个17至19时呢是鸡时，总之吧，反正就是鸡年鸡月鸡日鸡时，这四鸡同庆了。所以说呢，今年的这个10月1日的国庆啊，四鸡呢都碰在一块儿了，这四鸡呢也就是刚才我说这个鸡年鸡月鸡日鸡时了。 而且特别厉害，就是未来100年不会再出现， 对对， 大家要珍惜啊， 珍惜这个17点到19点这个时间，对 对 吧？ 就不如啊 发朋友圈吧。 对，在那个特殊的时间做件特殊的事情， 哎， 是吧？ 吃一只鸡， 建一个群，建一个群，互相聊聊这几个小时我们在一起， 哎， 啊，聊一聊， 可以， 是吧？ 跟自己最重要的人在一起， 对，继续来看吧，这网友们是脑洞大开啊，来看看集体吐槽吃完香蕉再吃枣的味道， 哎， 难吃到怀疑人生。吃完香蕉再吃枣的味道谁尝过？据有过血泪经验的网友们讲，那个味道犹如有什么东西死在了嘴里，看到了人生的走马灯，就怎么办？就是越说越想尝试， 对， 真的就有很多网友尝试， 这是最近特别火的一件事儿， 就是 尝试香蕉和枣在一块儿，一开始说传它有毒，让大家试，然后现在又说难吃了， 我真的发现现在超市里竟然有就是枣跟一只香蕉，就放在一起， 枣和香蕉包在一块儿了， 然后还印上一个标签， 好，哎呀，有意思啊。 就是网友们都去自由组合，就不如这样直接拿。 对，而且我估计这样销量也会高一些， 啊、 好玩吗？有意思哈。再来看看那个美炸了啊！四川的阿坝也是出现了罕见的冰雹云，这个出现了一簇壮观的云团，白中透黄，如同啊悬球状，特别的美艳。随着太阳光减弱呢，白中透黄的云团呢逐步的也是变成了金黄色，整个过程呢是持续了约半个小时。那据当地的气象局介绍呢，说这个啊是由于短时局地云团内部强对流而形成的对流云团，又称是冰雹云。当晚呢也是当地迎来了大风、冰雹等天气。 大自然的美景啊。 对， 有云就有雨，看看高校迎新唱萧敬腾的名曲，立刻下了暴雨， 哎， 唱完了雨就停了。 来 看广东海洋大学的迎新晚会上，学生演唱萧敬腾的《海鱼恋》，原来的晴天立马开始下暴雨，台下的学生哀求快点唱完，谁知雨神的歌刚唱完雨就停了。如此呼风唤雨的本领，不亲眼看来还真的是难以相信。 哎，这个是雨神的力量啊，都说他是雨神啊， 是啊， 不知道怎么回事。再来往下关注，我们来看看埃及的金字塔建造之谜呢，也是被揭开了。数吨的巨石用船运，埃及金字塔呢也是被誉为了世界八大建筑奇迹之一了。多年来呢，关于金字塔的修建呢有许多未解之谜，其中之一呢就是在当时落后的科技条件下呢，古埃及人呢是如何把这个重达数吨的巨石从开采地运到金字塔这个建造地的呢？那据这个媒体的报道呢，考古学家近日发现了一份古本的手卷，一艘仪式船和一个航道网， 这份呢，这个古本手卷呢，也是由当时的一名监工编写的，是唯一一份呢记载了金字塔建造过程的原始资料。据记载呢，曾有数千名的这个劳工啊，是用木板和绳索建造的船只，沿着尼罗河运送17万吨的巨石，每次呢会有2.5吨的巨石通过特殊设计的运河系统运往金字塔附近的内陆港口啊。所以说其实这个就是当时一个运送的一个秘密了， 嗯嗯， 对吧，就跟当时咱们建造故宫的时候， 嗯， 那个从大石板， 嗯， 汉白玉那大石板不也是通过水， 嗯， 或者通过木， 嗯， 这个木棍啊运过来的吗？ 嗯 嗯， 总算是知道它是通过船只了。 对， 嗯，继续来看看一只可爱的猫头鹰吧，最近它挺火的， 哎， 把全村的鹅都吃了。 火， 来看看黑龙江牡丹江的木林市啊，一只猫头鹰呢是钻进了村民家养鹅的大棚内偷吃鹅，被抓现行了。村民称呢，猫头鹰已经是第三次被自己抓住了，它一共是大概伤害了23只鹅了， 嗯， 最后呢还是被村民都给放生了。嗯 嗯，这个也挺可爱的。想没想起那个甲方乙方里边那个， 想起来了，就给它饿得不行了， 对，全村 的 鸡全给吃了，对吧？ 主要这个猫头鹰的状态跟我想象中的猫头鹰的状态不太一样。 怎么讲？ 因为之前不管看什么动物世界吧，还是就是根据大家描述，你其实感觉它有点吓人。 嗯， 就晚上的时候它会眼睛特别亮的， 对， 特别感觉特别 严肃 的站在那儿，然后感觉就是让人感觉还是挺有威慑力的。但是当村民抓住它的时候，你发现它走起来特别的落寞，就是圆滚滚的胖乎乎的，然后就在那个 你想想 棚里走来走去的。 你想想全村的鹅都吃了，它能不胖乎乎的吗？ 然后真的它被抓住以后也感觉村民没怎么伤害，就是抓住它的翅膀把它拖在水里就开始数落它呀，就说就是它怎么样，然后你就看它的眼神就是那种你就感觉它不是猫头鹰，还挺有意思的。 对对对对， 呆萌呆萌的。 好吧，就是关键是就是你会觉得是一只动物啊，它会有这种表情就特别可爱。 对对对， 再来关注一条，我们来看看西班牙的环球小姐啊，选手呢是华丽转身啊，你想想这个画面， 嗯， 但是之后啊就掉入了泳池。这个怎么回事呢？西班牙环球小姐大赛呢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啊，可在身材展示环节呢却出现了意外的一幕，身材曼妙的参赛选手们正在泳池边上走秀啊，一位选手呢也是来了个华丽转身之后呢，脚下一歪摔入泳池了啊。这个一旁的这个救生人员呢也是赶紧跳入水中将他拖出水面，事后呢他也是尴尬的捂住脸啊，旁边的选手和工作人员呢也是不断的安慰他并鼓起掌，他也是很快的这个镇定下来之后，索性脱掉高跟鞋再次的走入泳池的台阶当中，从那里优雅的上岸。 嗯，其实我觉得美女做什么事情都好看， 对， 没所谓啊。 我要是救生员，我也第一个跳下去救她。 而且她出水的那一瞬间， 肯定出水芙蓉嘛，对吧？尤其在一甩头发那一瞬间，对吧？嗯， 然后有点羞涩， 哎， 嗯， 有点尴尬，啊。 对， 好吧，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的是有人说你特别适合结婚啊，是那种类型的时候，您内心是什么感觉？欢迎大家随时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我心中的事。 雪花绽放，心也跟随飞舞。曾经的候鸟，如今身在何处？在那遥远地方，灯火依然昏黄，却无数次照亮我的梦想。 这是一首来自李健的《故乡山川》和《乌苏里船歌》的歌曲组合。 嗯，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无语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被人说你是一个特别适合结婚的对象，您的心里感觉是什么样的呢？这是我们今天话题，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给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小故人说了，我经常被这样人说呀，这感觉没有这那么生气，完全可以接受啊，因为我爱好就是做饭、刺绣、练字这些，不太喜欢吵的环境，不去这个泡吧蹦迪啊。许多男生呢都会说啊，我适合娶回家做老婆。不过现在准备结婚的男朋友呢，是天天给我做饭、洗衣服，各种伺候不够的那种。 嗯， 多幸福！ 就是一样的人在一起会比较适合， 是不是？ 嗯， 这两个人天天人家家那氛围就是。你别动，我来刷碗。不，今天我来刷。哎，不，我来，今天必须我来刷。你再说我给你急啊，必须我刷。 这就是传说中的相敬如宾吧？ 多好啊！ 举案齐眉吧。 天天就是那个领导，我现在早点走，我回家我请一小时假，我回家做饭去。一回家，老公在家已经坐上了，哎，结果早点请假回来做饭了。你说哎，什么感觉？是不是？ 真的。 早上一走， 偷摸出去，我先那个走了啊，走完之后悄悄看着他走之后回家赶紧给打扫卫生，对不对？ 这两个人是为了什么？ 就我就是自己啊。 是说他们家设立了一个什么劳动标兵制， 正当劳动模范啊，甭管那个，反正人家就是这种氛围多好啊。 嗯 啊， 好。西瓜冰说了， 嗯， 被人说是适合做女朋友的类型， 嗯， 就当时就想绝对不会喜欢你的，但是呢，就是过后相处之后就喜欢， 哎， 嗯嗯， 哎，真好，这也是不错啊， 嗯， 其实好多人都是见第一面的时候觉得对方一般， 嗯， 啊，甚至觉得这对方不可能和自己在一块儿，但后来真的是阴差阳错，俩人结婚了，周围有好多这样的案例， 嗯， 有好多啊。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吧，说这个找一个长一点的啊，这个傅颖他说了，说我才十七八岁的时候就这个被人家说，哎呀特别适合，就被人娶回家这种啊，特别适合结婚的对象， 嗯 啊，为什么，就是凭什么你们追剧的那种浪漫礼物花啊一样都没落在我这儿，我这儿就什么都没有了，谁十七八岁就嫁给你了就啊，就是说十七八岁的时候就被人家一直觉得你适合结婚，然后就没有过浪漫，到现在了， 被预定了， 对，被预定了啊。 再来看看这位朋友说的，他说了一个特别暖的日常，说看到一张桌子，立马发消息给男朋友说，我们以后的家装这样的桌子吧， 你看 怎么样？他回，好啊，那个灯也很好看， 你看看。就是 嗯， 为以后生活处处在着想， 对对对， 对吧， 嗯， 就是朋友一出去吃饭啊，那个少点一点吧，我还得留着钱，我得结婚呢，我先为家里置办点东西呢，是不是多好 哦，这么说来你也是很适合结婚的类型。 怎么讲 就是经常大家就是一起你说我不参加了，我要攒钱结婚 啊，我没说攒钱结婚啊，我就基本上不参与你们这花钱的事儿。 你说要攒钱结婚了， 对对，也 什么饮料瓶儿什么都不让我们说，都是你的嫁妆。 好好好好好， 来看 我的嫁妆，哎呀，嗯， 大家到了秀恩爱的阶段了啊。 嗯、 来看六角蛋饭说，我男朋友发朋友圈说，我要向全世界宣布，我要娶这个女人。 啊。 怎么从你眼中看出一丝悲壮？ 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在琢磨呢。嗯，好，我 哎，是不是一般就男孩子发这样的朋友圈都是被女孩逼的？ 80%吧。 哦，晓得了，晓得了。 80%啊、 哦， 有时候也是自己有感而发，但大部分我觉得一般啊，就这个老爷们儿啊，这、 嗯、 不爱发这个，真不爱发。你说挺好的朋友圈。非得弄点这个，你说到时候人家送祝福吧，又送的假惺惺，是不是？什么时候要结婚了，您再发，都来参加我婚礼啊，份子都备好了呀。 哎，其实还真是，好像那种就比较爷们儿的人、 嗯， 好像都是在外面就哎没什么没什么，反正这么多年了嘛，就还好还好，就一般啦、 嗯。对对 对, 对。 结果一回到家里，摆好花，洗好水果。 对对对对对。 倒好水。 今天我提前走点啊，家有点事儿。搓衣板放在门前，方便啊。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吧。这个修黄生他说了，不好意思啊，有房有车，1.78米还不丑。 嗯， 你看看，哎呦，真好，真羡慕人家。 所以呢？ 没有所以啊，就、 嗯、 你不得捧着人家说吗？人家都这么说了，我也没觉得你怎么着啊，就跟谁没房没车似的。 哎呀， 嗯，这样不好，这样不好啊。 小胖丁说了，那不就是我本人啊、 嗯？ 每个追我的男孩子都这么说啊。 嗯， 还有一个追我是因为他妈妈喜欢我。 哎，你哎，这个是那种特别发自内心的，特自然那种适合结婚对象 啊、嗯。 我觉得他也说出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对方妈妈一定特喜欢你， 哦， 对吧？ 哦， 是不是？对方妈妈一定觉得哎，真好，就是先的觉得哎呦，这孩子真懂事儿，是吧？特别适合结婚。 嗯 嗯 嗯， 好， 好，这很难得呀，现实生活中很难得， 啊、是吗、 嗯？ 啊，不是这么回事是吧？ 嗯哎，我觉得这位搜搜的朋友 说的挺对的， 说 带的说 谁人说是谁搜呢？ 说那个带的出手，看着顺眼，相处的还舒服， 嗯， 不然干嘛要结婚呢？ 嗯， 哎，其实他说的很有道理啊。 对啊， 嗯嗯 嗯, 嗯，就是这样嘛。其实我觉得适合不适合结婚这事儿啊，我觉得咱聊半天， 嗯， 也发现没有任何一个标准，对吧？ 对， 人家就觉得适合结婚是人家自己心里那标准， 对， 对吧？咱瞎跟这凑什么热闹啊？ 就是适合最重要、啊、 咱瞎掺和什么呀，对吧？找人家适合两口子过得幸福就行了，对吧？ 就像你说的嘛，咱们得捧着人家说呀、 啊、行吧，一小时也捧够了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拜拜。